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他13岁开始学习编程，迈出首个软件。他19岁考入哈佛大学，却选择毅然退学。他艰难创业，又为何会被一纸诉状告上法庭？一本杂志带来机遇，踌躇满志转战商海。从软件奇才到商业巨子，从世界首富到慈善大亨，档案为您讲述站在世界巅峰，比尔盖茨。 1998年10月的一天，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湖畔的一个豪宅里，一个男子坐在沙发上沉思，桌子上摆满了空酒瓶子，嘴里面还不停地叹气。从这家里的陈设和外面依山傍水的地理位置来看，这个房子的主人一定是一个家财万贯的成功人士。只见男主人思考了一会儿，拿起了酒杯旁边的信封，又把信上面的内容仔细地研究了一遍。原来这是一张法院送来的传票，再一看内容，这是美国司法部提起的诉讼。对任何人来说，遇到这样的事情几乎像晴天霹雳一样。美国司法部提起的诉讼，那这场官司打起来想必非常辛苦。男人望向窗外，回想着这些年自己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到今天，默默地皱起了眉头。不能坐以待毙，他决定放手一搏。照片上的这个人您一定很熟悉，他13岁开始编写计算机程序，20岁创立微软，31岁就成为了世界首富，并且连续23年蝉联福布斯美国富豪榜之首。没错，他就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而他就是那个拥有亿万豪宅的男主人。他到底是做了什么会被一纸告上法庭？面对这场看起来胜算不大的官司，他又该如何应对呢？这还得从他第一次接触计算机的时候说起。 比尔盖茨1955年出生于美国西雅图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威廉盖茨是一名成功的律师，而母亲玛丽当时是一名老师。比尔盖茨的父母从小就教育他，向他灌输竞技精神，他们希望儿子在任何事情上都做到最好。所以比尔在10岁时唯一的目标就是像父亲一样成功。当他的小伙伴们都在玩棒球的时候，小比尔已经花大量时间在22卷百科全书上，并且每一页他都会认真的研究和思考。1962年西雅图世博会开幕，比尔盖茨一家前往观看以21世纪为主题的各大奇迹，其中包括计算机科技。这些高科技展品让小比尔心醉神迷，当时他就已经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显示出与生俱来的天赋，但他也有些不太合群。青春期的反叛思想让小比尔和母亲开始产生了争执。 其实对于小比尔的母亲玛丽来说，父母就应该帮孩子规划好人生，但是 这个模式在比尔这里却根本行不通。比尔盖茨在12岁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独立，特别喜欢自己做决定，决定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虽然相信公立学校的实力，但是比尔的父母还是觉得西雅图最好的私立学校湖滨中学更有利于比尔的发展，于是毅然决定送小比尔到湖滨中学读书。 1969年，比尔正在上高中，当时太空计划进入巅峰时期。当年6月，阿波罗11号成功实现载人登月飞行，但是确保登月成功的计算机当时仍旧是个庞然大物，不仅耗资数百万美元，而且要很多人一起控制。当时对于购买一台大型计算机，大多数学校都望而却步，即便是西雅图收费最高的贵族学校湖滨中学，也无法筹措到数百万美元来购买一台电脑。但在1968年秋天，湖滨中学董事会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租用一台电脑，让学生们接触此项技术。这是小比尔第一次真正的接触到计算机。在一个13岁的孩子看来，这个超级玩具简直太有趣了，小比尔立刻沉迷于此。他所有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是在计算机房度过的。 这张照片拍摄于当时湖滨中学的计算机机房，照片上您看穿格子衬衫的这个小男孩啊，就是比尔盖茨。小比尔安静地站在机器旁，低着头，眼睛是紧紧地盯着面前的这台机器，生怕会错过了什么。而那个同样着迷于这台电脑的是大他2届的学长保罗·艾伦。也正是因为这台计算机，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在学校机房里结识，并成为了一生的挚友。 The Lakeside School, where Bill Gates was in school from the time he was about 9 to the time he was about 17. 弗莱特·怀特是小比尔的数学老师，就是他把公众还不知道的电脑科学介绍给了比尔·盖茨。这就是当时电脑的样子，一组巨大的机器把整个屋子都给占满了。学校最初的那台电脑也只剩下一个键盘。 第一次和计算机接触之后，比尔盖茨就立刻着了迷。那个时候的计算机并没有让人眼花缭乱的网络游戏，实际上真正让比尔盖茨着迷的是编写各式各样的程序。13岁的时候，比尔盖茨就已经很有远见，他相信电脑会改变人的生活。 This story has often been told and is completely true, that he would get up at night and leave and go over to work on the computer and come back. We wouldn't know that he'd been gone. 1970年，比尔和保罗开始经商。他们自己研发了一款用来测量西雅图地区交通流量的电脑程序，这为他们赚来了20000美元的第一桶金。虽然比尔家庭富裕，但他从小就下定决心要创造自己的财富。两人开始商量开办自己的公司，但是这却遭到了比尔父母的反对。他们坚持要求比尔念完高中，考取大学。 1973年，比尔盖茨从湖滨中学毕业了。虽然他痴迷于计算机，但是这个爱好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学习。天资聪颖再加上爱好阅读，勤于思考，18岁的比尔盖茨在满分为1600分的考试中，以1590分的成绩进入了哈佛大学。这张照片啊，是比尔盖茨跟他父亲的合照。他的父亲亨利盖茨是西雅图著名的律师，父亲希望儿子比尔能够子承父业，因此 小比尔在家人的建议下选择了法律专业，可是入学没多久，比尔就发现法律专业没有一项课程能像计算机一样点燃他的激情。时间一长，这个当年以优异成绩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小伙子竟然变成了学校里的问题学生。 比尔盖茨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也不喜欢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他的生活也变得一团糟。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他都泡在哈佛大学的计算机中心里面，他经常忙到走进房间来不及脱衣服就睡着了，当然不是故意要这样的，而是根本就顾不上，只要一躺下他就睡着了。 就在比尔盖茨陷入低谷的时候，一个人的到来让他漫无头绪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1975年1月，是一个非常冷的早上，半夜才从机房回到宿舍的比尔正在酣睡之中，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了。昏昏沉沉的比尔从床上爬起来，踉踉跄跄地打开房门，发现站在门口的竟然是他好久不见的好朋友保罗·艾伦。中学之后，保罗·艾伦就进入了华盛顿州立大学学习。这两个人呢，虽然经常是电话联系，但是很少见面。比尔·盖茨还没来得及跟站在门口的老朋友打声招呼，保罗就兴冲冲地递给他一样东西。比尔揉眼睛仔细一看，原来是本杂志。这究竟是本什么杂志，值得让保罗急匆匆地跑了几百公里送到比尔的眼前？你看啊，我手中的这本杂志就是受到百万电子爱好者竞相追捧的美国顶尖的科技杂志《大众电子》，这是1975年1月所出版的第一期《大众电子》。您看杂志的封面，在最醒目的位置印着这样一幅图片。您看啊，这上面是一个方形的小盒子，面板上是两排的小指示灯，下方呢则是两排可以上下波动的开关。这个方头方脑的小盒子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看它的介绍啊。世界上的第一部微型计算机参与商用型匹敌。原来啊，这个看上去奇奇怪怪的小铁盒竟然就是第一代的微型计算机，这可跟咱们现在所用的那些电脑不太一样。这台机器的名字叫阿尔塔8800，它的发明人就是有着个人电脑之父美誉的爱德华罗伯茨。他的出现让人们惊喜地发现，以前体积巨大需要占据一整个房间的计算机，现在可以小巧地摆到书桌上。而且相比那些巨型计算机动辄几百万美金的天价，它的价格也相当的接地气儿，仅仅只要297美元。当看到手里这本杂志的时候，比尔盖茨立刻就意识到个人电脑时代即将到来。 保罗这位比尔昔日的好友为他提供了机遇。当时保罗因为工作已经从西雅图搬到了波士顿。1974年12月，他在哈佛广场买到一份杂志，封面上大众电子宣告世界上第一套迷你电脑组件阿尔塔8800问世。当读完杂志上关于阿尔塔8800的介绍文章，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一样激动万分，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阿尔塔8800的出现意味着计算机有了走向普通用户的可能，个人电脑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他们很快意识到这将是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一股强大的社会推动力，让他们马上抓住了机会。 当保罗还沉浸在喜悦中无法自拔的时候，比尔却敏锐地发现阿尔塔8800缺少软件，无法运行程序，也就是说根本就是个空壳子。这样一来，这台机器根本无法正常操作。那么他们怎样才能把它变成一台完美的可以正常运行的微型计算机？ 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意识到，如果能编写出一套适用于阿尔塔8800的语言程序，让它运转起来，那么阿尔塔8800必定会成为时代的新宠。打定主意之后，比尔决定立刻跟阿尔塔8800的发明者罗伯斯联系。阿尔塔是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一家小公司的研发产品，公司老板艾德罗伯茨正在找人来制作软件以驱动他独特的小电脑。当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找到罗伯茨的时候，罗伯茨根本就不屑一顾，因为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接到了50多个这样的电话，都说自己手上有编写好的程序。但是没想到电话那头的小伙子竟然底气十足地说，只要给我3个星期，我一定会带着完美的程序来见你。听到对方如此执着，罗伯茨只好随口敷衍，那好吧，到时候拿来我看看。接下来的日子里，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投入到疯狂的工作中，除了吃饭和短短几个钟头的睡眠，他们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机房里。有时候实在困极了，就在地板或书桌上打个盹儿。 Certainly when we are working to release a software product, we are sleepless in Seattle. There's a story about Bill from Miriam Lubau, his assistant. She was new to the company. She came in one morning and she didn't know if she should call police because there was this guy sleeping under a desk.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Bill. 3个星期之后，同罗伯茨约定的日子到了，比尔盖茨决定让保罗一个人去。他为了万无一失，又仔细地把程序给检查了一遍，才忐忑地交给了保罗。在保罗的想象中，罗伯茨的办公室一定是在市区的大厦里，宽敞明亮，气派豪华。可是他坐在罗伯茨的卡车里，拐来拐去的，竟然在一家洗衣店旁边停下来了。罗伯茨指着旁边的一个店铺说，啊，这就是我的办公室。这大大出乎了保罗的意料，想不到阿尔塔这样一个伟大的科技成果竟然是出自这里。第二天开始测试，决定性的时刻到，保罗把程序装进了计算机，等着反应。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保罗的心里像是装着小鹿，砰砰的跳个不停。突然计算机打出了准备好了的字样，历史性的一刻就在此时降临了，阿尔塔计算机竟然迅速地运行起来。保罗兴奋地蹦了起来，天哪，他开始工作了。保罗如释重负，他奔向电话机，立马把成功的消息告诉了正在哈佛耐心等待着的比尔盖茨。比尔听到这个好消息也是欣喜若狂。 看到这样的情况，爱德华罗伯茨也是喜出望外，他当即决定高价购买这套程序。但是作为技术天才的比尔盖茨，脑袋里惊人的商业天赋也在此时迸发出来，他拒绝一次性收取高昂的转让金，而是要求收取版权费。也就是说，只要售出一份这样的程序，比尔盖茨就能按指定的金额收取费用。 当时这种转让的方法是大家闻所未闻的，是比尔盖茨开了这样的先河。但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他的远见卓识，机会就在眼前，历史的使命已经落到自己头上了。比尔盖茨感到热血沸腾，他不能再等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1975年的春天，万物复苏，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在哈佛大学春季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法学院办公室的老师们正在谈论着自己刚刚度过的假期生活。这个时候，一个稚气未脱的顶着一头金发的20岁男孩比尔盖茨走了进来，他双手郑重地递给老师一封信。当老师好奇地打开信封的时候，大跌眼镜，只见标题上赫然写着 退学申请表。 原本吵闹的办公室也顿时鸦雀无声。这里可是哈佛大学，无数渴求知识的学子一生向往的学府，怎么还会有人选择中途退学？眼前的这个孩子是疯了。就在退学之后不久，比尔盖茨马上就搬到了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在那个地方，他能够全身心地和保罗一块儿为他们刚刚创立的微软公司玩命的工作，来应对到来的计算机革命。这一年，比尔盖茨20岁，保罗艾伦22岁。很快，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的公司就开张了，他们给公司取名叫微软。微呢意味着微型计算机，软件就意味着程序。这个名字并不张扬，却代表了公司的定位，那就是软件开发。您看哈，1978年的时候，微软是一个仅有11名员工的小公司，这张照片就是他们最初的创始的这个团队。我们可以看到哈，比尔盖茨是站在左下方，个头瘦小，一副顽皮的微笑，这样的一个学生模样的大男孩怎么看也不像是个老板。您看右边的那个长着大胡子的是他的搭档保罗艾伦，而这群年轻人看上去也不像是个技术团队，反而更像是一群摇滚青年。比尔盖茨踌躇满志地办起了自己理想中的软件公司，但是创业之初的艰难现实很快就让他笑不出来了。想在软件领域闯出名堂谈何容易。比尔和艾德罗伯茨在合作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在当时的计算机界认为，创意和知识是应该被共享，人们渴望免费共享信息和软件，所以对于比尔盖茨收取版权费的行为相当抵触。对此啊，比尔盖茨写了一封致计算机爱好者的公开信。你看，时间是在40年之前，1976年的2月3号。我们一块来看看信的大致内容。比尔盖茨在里面写道：大多数的计算机爱好者都在盗窃软件，硬件需要付钱购买，而软件却可以共享。那谁去关心那些研发软件的人是否得到报酬呢？这样公平吗？可见在当时，比尔的举动根本无法得到人们的理解。就在大家都认为这个调皮的大男孩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比尔盖茨瘦弱的身体却爆发出了令人震惊的能量。 1977年5月，罗伯茨因为出售公司和比尔对簿公堂。比尔的起诉请求是保留自己和保罗为公司开发的软件，结果比尔胜诉。随着众多新程序设计语言的研发，比尔和保罗开始向其他计算机公司享受产品。截止到1978年底，公司销售额接近100万美元。微软公司也从阿尔伯克基迁到了西雅图郊区的一个100多平米的办公室内。就在这栋楼里的8层，回归故里的比尔开始斗志昂扬地经营自己的公司。比尔盖茨扎实的专业素质和不分昼夜的努力，让公司慢慢有了起色。微软逐渐成为软件行业的新秀，公司运用 BASIC 语言编写的程序也已经成了业内的标准。 1980年的夏天，一个历史性的机会降临到了比尔盖茨的头上。计算机巨头 IBM 做出了涉足 PC 的重要决定，急需找到一种相应的操作系统。而在当时， IBM 是美国最大的跨国公司，员工遍布全球，多达35万人。而 IBM 更是年营业额高达280亿美元的巨型企业。比尔盖茨似乎又一次看到了公司崛起的良机，如果能把自己的软件捆绑到这位大款上，